我觉得养成一些良好的工作习惯啊，或者是你有一些生活兴趣爱好啊，比如说发个朋友圈啊，什么拍个小视频啊，以后你工作的内容的场景同事啊，多少也能够从侧面帮助到。 而且用人单位一旦就他一旦有不想再用你的这个想法，他其实是有很多很多的方法的。其实对于劳动者来说是防不胜防的，所以从我们的角度来讲，为什么说我们国家的劳动法它更或者劳动合同法等等，它更多的是要从劳动者的角度，从保护劳动者的角度，也就是基于双方的这样的一个权利地位的不平等，所以应该给劳动者倾斜性的保护。 在这个案例当中啊，劳动者有没有提前预感到一些事儿，或者说他事后回想， 他真的没有， 就企业完全没有一些端倪吗？ 因为就是说，没有人找他说我你是不是要辞职？ 嗯， 他如果有，他肯定就会注意啊，因为很多的用人单位，他在算计你的时候，可能你自己确实是不知道的啊，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劳动者呢，保护自己的意识还是要加强啊。 他这个是生头胎还是二胎？ 他当时应该是头胎， 头胎 啊，因为现在不是二胎的问题，就是你即使是头胎啊，那么你的这个因为怀孕生产和哺乳遭受的这样的一个劳动权益受侵害的情况其实也比较多，那么现在我们国家的二胎政策放开以后这一类的情况就更为复杂 就是原来争议更多发生在头胎的时候，现在呢就是头胎二胎都有了。 对，而且就是可能一个女职工她可能要面临两次生育，那么可能就会要面临两次自己遭受权益侵害的这样的一个 风险 可能性。对， 是的。那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女职工在或者说他们的先生啊，在遇到要生二胎的时候，或者说生育头胎的时候，会面临哪些来自于资方啊、公司方隐形的压力？您认为有哪些？ 这种隐形压力，一方面是劳动者自己的压力，包括，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这种就业整个的就业形势还是很严峻的，那么一旦生育，那么就有可能，特别是那个一个萝卜一个坑的这样的一些岗位那么很可能就会被替代。那么找了新人以后，你再回来就很难了。 是啊，新人他也有他自己的职业发展。 是啊。那么还有就是说，升职。涨薪，还有包括未来职业发展的机会，就会大大的降低啊。那么，所以对他们来讲，这样的一个压力是很大的。那么就可能大家都知道姚晨哈，他作为一个比较有成就的女演员，她的演技也是受到很多的观众肯定和喜爱的。那么他在谈他自己生两个孩子的经历的时候，他也谈，他说后面就会面临到没有人找他而且生一个可能就两年，但是如果是生两个再加上备孕，可能加起来可能就是一个很长的一个时期那么这个时期往往是对这个育龄期呢，对这些女职工来讲，她也是自己事业发展的一个黄金期那么很可能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是前两天浙江卫视的那个综艺节目有一期就请了几个年轻的妈妈也是演员过来参与其中有一位演员就谈到，他说我这个生了孩子之后确实有很长的一段时间都没有人来找我了， 是 他说也希望给我们这些妈妈级的演员多一些机会。 他确实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可能对这些育龄的这些女职工来讲，这样的一个压力是很大的。 一方面呢，就是自己的工作能不能够在付出之后保得住保不住，另外呢就是是不是我错过了职业发展的最好的时期了，另外呢是不是来自于夫君的来自于先生的 家庭 家庭方面的一些压力也是他们在抉择的时候的一些 需要考虑的 点 的 包括他先生的单位现在效益怎么样是吧？先生现在的这个发展情况需不需要他更多的支持？ 您刚才提这个问题啊，我觉得提得很好，就是说其实生孩子不是女人自己一个人的事儿而是一个家庭或者是整个社会的事情所以不能把生育养育孩子